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28集。跨年的倒计时和喧嚣好像从非常遥远的地方传来，跨年晚会也快接近尾声，时钟在潮热和情欲浮沉里跳到零点，云建威完全失去了对跨年夜和仪式感的惦记，只觉得他哥的吻好热。 微微， 云建威迷糊回过神，两人亲密地贴在一起。 新年快乐，又要长大一岁了。 齐峰的声音低低的在他耳边响起，云建威快累得睡着了，闻言诺诺恩一声：“ 新年快乐，微微爱你。” 他呢喃着，往他哥怀里一歪，在跨年晚会的欢庆声里陷入了梦乡。云建威在大三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，找到一份时尚杂志的编辑助理实习工作。那杂志名头不小，位列国内一线杂志大厂，总部设立在绅士地标之一的金融街。云建威老早盯上这家时尚杂志，把能在网上找到的杂志编辑和媒体人的社交媒体一键关注，有空翻一翻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各类有关杂志的消息，或去其他平台翻看是否有招聘信息。没过多久，他就蹲到杂志招时尚编辑助理实习生。经过一番主动联系和投递简历，对方让他到总部大楼面试，看了他的作品集把他留下了。但实习生活与云建威理想中的工作状态很不一样，他想做商业摄影这类工作，助理工作通常细琐繁杂，策划、写稿、审稿、剪视频，几乎什么都要做。编辑看他会玩摄影，有时也带他去拍片现场看看，真正拍片的活还轮不到他的头上。那段时间云建威忙得脚不沾地，头一次体会到打工人的艰辛。他寒假没回家，每天一大早就要搭车去公司，刚坐到工位就来一堆活，中午没空回家，就在公司自己解决午饭，下午接着干活，晚上七八点从公司出来，齐峰接他回家。有时候主管晚上从十点以后还给他发东西，说第二天一早就要，他就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来赶工，赶到一两点，第二天还得一大早赶去公司交东西，除此之外还要出差，跟着主管或者编辑做现场策划，跑后勤，有时编辑带他去新品拍摄现场忙活。这种时候云建威都会抓紧机会学习和认识人。沈今年眼看他瘦了，每天一大早起床给他做早饭，让他带去公司吃，中午也做好饭装在饭盒里，于浩开着车和他一起给云建威送饭。沈今念见云建威忙得焦头烂额，对上班这种事抗拒更甚，如是更加刻苦努力地学习画画，终极目标就是家里蹲不上班。齐峰在他弟实习了一周左右时就不大高兴了，他委婉向他弟表达这种工作方式对他的身体非常不好，希望他可以转换方式或者换一份实习。可时尚圈的工作节奏就是这么快，云建威也没办法，他只是想通过一次大厂实习的机会开阔眼界，结识人脉，而且如果他想申请美国的 MFA， 工作经历也是很有必要的，不然他连像样的作品集都拿不出来。但他的身体确实吃不消，助理实习生做的杂事太多，真正能接触商业摄影的机会又少之又少，工作上的繁忙还能忍耐。最让云建威接受不了的是，别组有一个实习生偶然撞见来接他下班的齐峰，之后隔三差五就跑来他工位打听齐峰的事。云建威直言齐峰是自己男朋友，对方倒是不来缠他了。结果转头有一天云建威下班就看见那人在公司门口和齐峰说话，背着手踮着脚尖，笑得脸都能开出花了，把云建威看得火烧脑袋，当场把齐峰拉走。 他醋坛子打翻，齐峰都没懂他在气什么，只傻乎乎抱着人哄，最后不知道怎么哄到床上去，莫名其妙哄好。寒假一结束，云建威就结束了实习，他真心实意地感到校园生活的快乐和美好，更加坚定要申请到研究生的决心。他休息了一段时间，每天上课，和他哥泡图书馆，出去拍片，吃沈纪念做的饭，小日子过得轻松惬意。于浩也找了个互联网大厂实习，实习岗是在建模设计，结果好像天天都被公司拉去干程序员的活。沈纪念则完全不想找实习，除了对家里两位室友基本没有社交欲望，每天的工作就是起床给两位打工人做饭，中饭早饭晚饭，上课没课就去画室或者去买菜，然后窝在自己房里听歌画画。云建威撕了张纸贴他房间门上，上头四个飘逸大字，龙门石窟。云建威的大三学期结束的时候，齐峰的毕业答辩加升博考核也顺利结束，为庆祝又一位准生物学博士研究生的诞生，一群人在云建威他们的小家里好好聚了一回。徐梦兰也在，他也研究生毕业，考上了广东一所重点公立高中的教师，此行是想在正式上班前到处玩一玩，见见老朋友。准博士也要在暑假的时候回家帮爸妈务农。齐峰回了老家，没让他弟跟着，一是怕把他晒坏，一是不想他不自在。一年多过去，他妈对待他的态度已基本恢复如初，只要两人不提齐峰的感情问题，他爸则依旧不爱搭理他，电话从来不主动打，见了面也是皱着眉沉默。还好齐峰也不爱说话，还挺习惯。云建威也回了家，有时和他爸聊起未来的计划，他想的是毕业后先在国内工作，等积攒了工作经验后再申请研究生，然后回来再申试找个工作。云洪洲故意逗他， 国外多好玩啊，就留在国外工作好了。 云建威也撒娇， 那怎么行，我可不舍得把你一个人留在国内。 哎呀，是舍不得你哥吧。